嗨，这里是猫腻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南北交战，参战粉碎了复辟。虽然复辟和讨逆都只是儿戏，但这一过程为段祺瑞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着袁世凯签署21条，那时日本认为一战是日本独霸中国的天赐良机，以为可以借此把中国一举拿下，但在操作时困难重重。这种强势的压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如果真要冒险强行开战，那么列强在结束了欧洲的战事以后，很可能会马上调转过头来回到亚洲打日本。所以日本逐渐改变了对华的强硬路线。1916年以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大威内阁下台了。当时日本的军国大事都是一帮军界元老说了算，大威虽然是武人出身，但干得不好，结果就被撵下台了。然后由寺内正义组阁，寺内内阁是一个财阀型的内阁。寺内正义原本是朝鲜银行的总裁，他在当总裁时和西园圭三的私交甚好。寺内当了首相之后，西园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寺内的内室，由此可见两人的亲密程度。寺内为了掌控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就把西园派往中国，希望他亲身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与有关政界人士联络，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搜集资料，提供建议。西园圭三到了中国转了一圈，搜集到很多情报。当他回去向首相复命时，觉得日本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应改变以前那种霸道的方式，转而运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援助、贷款等经济计划来获得对中国的间接控制，使中国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然后逐步实现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将这种通盘的计划视为一种王道的统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统治策略。寺内内阁随即采纳了西园圭三的建议，寺内首相委任西园圭三来具体操办这一事情。段祺瑞刚刚在日本人的金援支持下领导讨逆军取得胜利，自然就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这次又伸过来橄榄枝，而且开的条件很优厚，似乎也不要中国出卖什么国家权益，不像以前一说贷款就要中国放弃诸多主权。现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这样的借款谁不愿意要啊？本来段祺瑞是没什么雄心来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但这个时候有钱了，有钱就可以放手干了。当时西园借款的数额是很大的，前前后后将近有2亿4千多万，那时这是个天文数字。段祺瑞自恃财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的武功，而当时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军阀以及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非常军政府。孙中山在讨袁护法的时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后来成了一个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孙中山宣誓以表示个人效忠。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干，一些有实力的大佬都纷纷抗议，像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内讧使得中华革命党能力很弱，在讨袁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基本没起多大的作用，风头都让进步党，也就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抢去了，这让孙中山很没办法。等到段祺瑞当政时，孙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华革命党给废了，重新回来当国民党的总理事长。但事实上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离心离德了， 此时孙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势力，又缺乏应有的本钱，于是只能依托西南军阀，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他们，然后举起护法的旗帜。这个护法的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段祺瑞其实已经恢复了民元约法。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认为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已经到了，应当改选议员代表。若是按照年头来排，这届议会已经到期，其实已经过了，的确到了重选的时刻。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第一届国会的实际任期没有到，孙中山就拿这个说事儿，这么弄就很麻烦，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协商的。但孙中山就像宋案发生时那样，直接搞武装反抗。西南军阀本来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统一中国，所以他们也都半真半假的同意参与组建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然，对段祺瑞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让中国存在两个中央政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按道理，段祺瑞本来是没能力去征服广东的，但这个时候有日本人的钱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南北就开始交战，这都是钱起了作用的，没钱就打不了仗。北方进攻南方必须经过湖南这一关，湖南是南方的门户，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宁求助，桂军一加入，双方就开始拉锯。一开仗，段祺瑞就发现一个问题，他没有敌情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须给人钱，而这帮军阀拿了钱还不一定就出力打。当时各省督军向南方前线派出的军队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军队，比如此前张勋的辫子军就是被安徽军阀倪嗣冲给收编了。段祺瑞让倪嗣冲出兵，倪嗣冲就直接把张勋的部队派出去了。让江苏督军李纯出兵，李纯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杂牌军，比如张宗昌派过去了。当时北方各省各种零散部队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轮派兵后，唯一一支像样的嫡系就是第七师，也就是张敬尧的部队。张敬尧的部队在以前还是不错的，当年攻打武汉三镇的时候都非常生猛，经常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往上冲，但现在基本没戏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轮的战役基本是北方战败，第二轮战役就出了生力军，直隶督军曹锟把他的第三师派来了。曹锟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当时曹锟和段祺瑞走得比较近，段祺瑞为了促使曹锟出兵，就向他许愿，说第二届国会选举时一定把曹锟选为副总统。曹锟这人特别喜欢当总统，所以他就答应了。再来说吴佩孚，吴佩孚本来是曹锟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将领，曹锟从来都没觉得吴佩孚是个人物，一直让他当副官长，一直到曹锟驻扎在湖南时才开始重用他。国庆时要举行民众大会，当时湖南督军汤湘明要找驻军来讲话，但是曹锟哪里干得了这种事儿啊，就让吴佩孚去讲。吴佩孚讲得特好，汤湘明想，军中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呀，这样的人才却只是个马便头，办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曹锟，想索要吴佩孚。曹锟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说明吴佩孚是个人才了，那我干脆自己用吧。当时第三师有两个旅，曹锟就让吴佩孚当其中一个旅的旅长，然后又逐渐升为师长。吴佩孚当时也想打，因为打仗可以建功，而且当时他的师里有个旅长资格比他还老，不听话，他想借打仗之机把他给撸了。后来果真就这样把那人给换了， 虽然吴佩孚还是忠于曹锟的，但他已经可以自行其事了。吴佩孚属于北洋军阀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军阀的第一代虽然也学过军事，有的还留过洋，但学的东西都有限。按照外国武官的说法，他们打仗基本是都是按照演习的方式一丝不苟的开展，别的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就开始有自己的心得了，开始琢磨怎么带兵打仗。吴佩孚也属于那种不爱钱，就喜欢带兵，就喜欢训练军队，喜欢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师加入后，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把南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从越州冲到了衡阳。当他进入衡阳城的时候，他和张敬尧同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给张敬尧的命令是委任其为湖南的督军，给吴佩孚的是要继续前进，打到广州去。吴佩孚当时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让别人来当督军，还要我继续拼命。他震怒至极，干脆就屯兵衡阳不打了，接着就跟南军，也就是当时的谭延闿、赵恒惕统领的湘军搭上了话，自此休战。吴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税收尽数截留，同时还通过曹锟不断地向中央要钱。仗虽然不打了，但钱还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都没觉得其中有问题，就觉得吴佩孚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广州了，于是就一个劲儿的督促，希望吴佩孚再接再厉，一直给钱，勉励他继续往前打。虽然吴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还会继续往南打，于是不断的把钱往里面砸。吴佩孚就用这些钱继续招兵买马，拼命扩军，新增了好多的补充旅，这样他的一个师可以顶别人的三个师。这场战争使得吴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冯国璋等人，其实并不希望打，因为这仗若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无法跟他的老把兄弟段祺瑞抗衡，那时候段祺瑞的威望就会更高了。本来冯国璋已经处于直皖争斗的下风，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捣乱。在南北开打以前，冯国璋就经常指使长江三都，就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的督军程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发些电报，捣捣乱，但是也没有阻止战争开打，也没有阻止战争进行。当时北军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捣乱的话，可以干很多坏事，但他其实也没有干，毕竟此时北洋还没有真正裂变。总统冯国璋在北京其实就是个囚徒，基本没什么行动自由，也干不了什么事儿。每次小徐找他盖章的时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样，时常还要犯点倔脾气。现在想想，小徐处死陆建章一事儿，不管怎样，陆建章当时是督军陆军的上将，小徐不经审判就把陆骗到他的司令部吃饭，然后在花园里溜达时，后面一个卫士一枪就把陆毙了。把人杀了以后，徐树铮又要伪造证据说经过了正式审判，说陆建章干了诸多坏事，而且承认犯罪事实，然后就去找冯国璋盖章。冯国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陆建章杀了，这是你们闯的祸，我可不同意。但你们是搞责任内阁，你要我盖章我就盖章，但这事儿我不担责任。他就是这样，根本不管正事。据说有一次冯国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觉得太闷，他想回南京，就带着卫队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时候，被倪嗣冲派人截住，然后送回北京。其实他手里有兵，真要动武，倪嗣冲也未必真的敢动手。接下来，段祺瑞利用西元借款，编练了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 刚编好，这边欧战结束，就改成边防军。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交际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的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的削弱。第二年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有可，吴佩孚却不买账。五四以后，吴佩孚变得非常进步，这里的进步是加引号的，因为他占了进步和爱国的便宜，得了甜头。他对于张作霖这种思想落后又是绿林出身的人，压根儿就看不起。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相比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点。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的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但是直系内部很快就出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的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由于吴佩孚高调爱国，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强做的交易，因此财政极为困窘。不仅政府工作人员欠薪，连直系的军队也欠饷。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还要过总统瘾，花大钱收买议员，投票让他当总统，弄得直系声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准备两年之后终于发难，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但奉系的实力要大大超过冯玉祥。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的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 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然而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的军阀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的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的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